萧炎急了，把鼠标一扔。 走，你走个试试，我就不信你出去后就能救老大。秦总是个什么级别的人，连老大都没办法跟他过招，你真以为就凭你一个人就能把他给救出来？ 什么级别的人？那个地方我又不是没去过，不是去了照样回来了吗？ 你还好意思说？你以为秦总不知道你们昨晚在别墅里过夜呀？你以为我老大那身伤哪儿来的？ 萧炎，你什么意思？ 雷蒙上前一步，伸手拎起了萧炎的衣领。 哎，松手，对师父尊重点，还有没有规矩了？ 萧炎一巴掌拍开他，示意他坐好了。 放心吧，老大没事儿，回去收拾收拾，跟我去见一个人。 雷蒙狐疑地盯着萧炎，半晌没动静。萧炎上前踢了他一脚。 走啊你，坐着干什么？赶紧的，回去把自己收拾出个人样来。记住了，要端庄大气上档次，别给我搞得花里胡哨的。 师父，你能告诉我去见谁吗？ 老秦总他爸，老大的爷爷秦老爷子。对了，记得把你家里那尊玉佛给我带来，不过舍不得就算了。 雷猛一下子从凳子上蹦起来。 舍得舍得，下聘礼的事儿怎么会不舍得？一尊玉佛就够了吗？我那儿还有一套玉笔砚台，要不要也一并包过来？ 行了吧，老爷子不爱那些玩意儿，就那尊玉佛勉强能入他的眼。对了，到时候你可得放聪明点啊，老爷子让你干啥就给我干啥，听到没？ 只要能救出秦锦城我都行。 那赶紧的吧，一个小时后我在星耀酒店门口等你。 嗯， 先赔了我的满汉全席。 雷猛不知道萧炎是跟他说笑还是说真的，反正他现在来不及分辨这话里的真假。回到别墅，包装好萧炎要的东西，又换了身体面的衣服，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出了门。一身休闲衣服，那干练不失稳重，漂亮轻狂的神容被中和之后，显出了几分成熟的气息。修长笔直的腿，挺阔硬直的脊背，帅小伙无论是往哪儿一站，都赚足了人们的眼球了。萧炎依着车门轻啧了一声。 妈的，妖孽呀，难怪老大会在。 雷猛关上车门，朝萧炎走过去。 师父，你什么时候买车的？ 他扫了眼萧炎身后的那辆堪称古董级别的战地越野车，一脸不知道什么表情的表情。 把你眼睛往回收收，别打我车的主意，这古董级的老车啊，跟了我得有五六年了，亲人懂吗？概不外借。 萧炎说完转身进了酒店。雷猛一阵郁闷，秦老爷子该不会住在酒店吧？还是说萧炎这东西真打算上这儿来吃饭？萧炎进去后也没有上楼的意思，直接进了用餐的大厅。 把你们酒店最好的菜来一桌，速度快点儿。 师傅， 怎么想来账？ 萧炎抬头睨了他一眼。 我没，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你能不能等我把陈哥救出来以后咱们再吃啊？ 不能，这一去凶多吉少的，万一你栽了呢，我这顿饭上哪儿要去？ 不至于，不是你说的吗？那是亲爹，不会真打死。 那是人对自己亲儿子，你是人亲儿子吗？ 萧炎弯了他一眼。 我是他亲儿子的心肝儿。 那不就结了，这事儿也就舆论闹大了，老秦总面子上挂不住，要让你们两个小的给个交代，人家不能直接上门抓你，只好把自己儿子先拎回家。 等会儿，师父，你这话可不太对啊，这跟舆论没啥关系。就没舆论这事情，我跟秦锦城的事儿 恐怕老秦总也是不会同意的。更何况，我们没打算瞒他一辈子。是不是感情？ 怎么，感情没到那份上？你刚不是还说自己是他的心肝？ 是，之前感觉还差点啥的。不过，经这事一闹，就妥了，就感觉啥也不差了，圆满了。师父，我也不瞒你，我这人前20年都不靠谱，就这事儿还就真靠谱了。我就想啊，这辈子就他了。 有你这话就成。对了，我跟你说个正事儿，你要有点心理准备。 雷蒙以为是关于秦锦城的，神情一紧张，人就往萧炎面前凑了凑。萧炎把笔记本电脑拎出来，往那餐桌上一放，说道： 你那书最近可不太安分，就这两天已经抢走你们雷家两个项目，这些都是其次，关键是我听说他之所以能拿到这几个合作，是因为泄露了雷家的商业机密换来的。 这点我早就想到了，所以在他离开后，他经手的那几个项目我全都重新制定了方案，不怕他泄露。 那行，那你再来看看这个，这是老大几天前传给我的，本来我们商量的结果是由他来告诉你，但这不还没来得及说就被爹给抓回去了。 雷猛眉心微沉，盯着萧炎说道： 到底什么事儿？ 关于你父母的。 萧炎压低声音缓缓地说道： 你说什么？ 萧炎把雷猛之前交给他的那个带锁的小箱子拿过来，推到他手里。 这是你爷爷给你留下的东西，前面的两层锁我解开后，东西已经交给你了，最后一层我没能力解开，所以给了老大。老大 他解开了，东西呢？ 在这儿。小猛，你先等会儿再看。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告诉你这个消息不合适，但你那书吧，在你跟秦总这事儿上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地道了，我看不下去了。不过作为局外人，我也不好过多的指责他，这事儿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雷猛一边拆信封，一边看向萧炎，问道： 他做了什么？ 你那些不检点的夜店照，都是他提供给水军的，给老秦总通风报信的也是他。还有，我还查出来他有跟安哲臣等人合作，这回你们的竞标之所以被抢，也有他的功劳。 雷蒙哑然失笑，有几分无奈。 是吗？那可真难为他了，这么看得起我。 说完，雷蒙已经拆开手里的信封，萧炎也在同时松开了抓着他的手。 不管你看到什么都别动气，你还有我们老大，他还在等你。 雷猛额头上青筋直冒，眼底要喷出火来，手指捏着信纸的力道都已经把纸张给撕破了。他强压下暴走的冲动，看向萧炎说道： 证据呢？ 在这儿。 萧炎立马拿出雷红当年设计害死雷猛双亲时留下的证据资料递过去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查过资料，收集的时间也就在雷老爷子去世的前两个月，相信雷老爷子是打算亲手把他送进监狱的，只是还没来得及。 难怪了，我说呢，哼，雷红可真他妈连畜生都不如。我以为我错了，我以为是我冤枉他了，看来不是。 雷猛的怒气已经是窜到了顶点了，那手上的力道恐怕能掐死一个人。萧炎伸手按住了他的手。 小猛，你冷静点，这事儿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报警吧。 师父，我知道了，放心，我没事儿。 雷猛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眼眶发红，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他扬了扬头，强迫眼泪倒回进眼眶里，他不该哭的，他该高兴。